今天已经是2018年的9月15号，距离国庆节还有2个礼拜，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礼拜，距离鲜芋仙海参涨价的日子还有1天。所以呢，我们只关心一件事情：2018年最后一批699元的鲜芋仙海参，您抢订到了吗？ 是的，如果之前您是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又或者你已经订购过海参，却又觉得下半年礼尚往来的需求太多了，想要再囤点货的朋友们，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除了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之外，订购2盒就多送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被。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刘阿姨说啊，一早就等在收音机前了，就怕错过今天的活动。东城区的李先生说啊，这两天为了准备中秋节的节礼，老婆天天刷手机，要我看在电台里订购几盒海参挺好的，总比送烟送酒要健康。大兴区的蔡女士说，每次过节我都要给父母送海参，这次也不例外，只是逛了好几家商场，海参都涨价了，好在你们还没涨，那赶紧囤货。 是的，按理说这金九银十正是各大商家促销打折的旺季，可唯独海参市场的价格是一路飙升，产量下滑，成本上升，货源紧张，所以现在能像鲜芋仙厂家这样还没涨价的企业已经为数不多了。但是提醒各位，现在打进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也就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您再想订购鲜芋仙海参的话，就得花到799元一盒，而且也不可能再有海参焖烧杯和驼毛杯的免费赠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说到中秋节啊，在中国算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日。长辈们一早就准备好一桌子丰富的菜肴，子女们早早的带着孩子回来团圆，共享天伦， 是 全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这才是中秋节的美好寓意。以前每次中秋回家，为了省事儿，我都会给爸妈包个红包，希望他们能吃点什么，想吃什么就自己买。可后来我发现啊，这二老每次都悄悄帮我把钱存着，说以后再要给我的孩子用，可他们不知道，我不需要他们帮我存钱，我需要的是他们的健康。 是的，世界之大，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吗？海参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它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食材，是富含了16种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海参皂带的高档食材。所以啊，我给我爱的人都送海参，原生态的自然海域生长，以海藻、浮游生物为食，1年2次的休眠期储存能量，也只有这样的野生海参才能达到国家1级品的标准。 那今天最后一次享受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机会，您就千万别错过。拨打进4007106108，原价3998元的2盒鲜芋仙海参，活动中只要1398，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5斤。重的驼毛被免费赠送，算算看，光是2样赠品就要接近1000块钱了，等于说划下来2盒野生海参才花到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就能够得到400克80多头的1级品淡干海参，隔天吃一次能吃半年的时间，这可是涨价前的最后疯狂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5275938-0064的都是老会员朋友，都表示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已经习惯了，最后一天的699元的活动一定不能错过。还有手机尾号1507的朋友就说，一直都想啊自己做点海参给家人吃，可总担心自己做不好。您啊别担心，其实海参和其他普通食材是一样的，炖、煮、炸、炒都可以，况且只要订购海参就送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一焖一煮，简单又快捷。而且建议您最好把海参焖烧杯横着放，这样泡出来的海参啊又大又肥，特别有嚼劲儿。 没错，提醒各位，最后一次推荐699元鲜芋仙的机会，听到就千万别错过，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就是说朝里边那些老臣，包括那些退休的，以及山林里边的那些隐士们，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那瞅着呢，以为扶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正民于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席之上，在此时也。说这些人就等着您诸葛先生把天上的云彩拨了开，让我们看看太阳什么样，让我们看看月亮的光辉，救民于水火，解国家之危难。就在这时候，可是先生，您自归豫州，曹兵一处，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黎庶，下不能抚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我们大伙盼来盼去，没想到曹操一发兵，您呐是望风而逃，既不能帮着刘表安抚一下荆襄九郡之民，又不能保着刘琦和刘琮守住这块地方，您把新野给人也丢了，由新野跑到樊城，拜到当阳，直奔到夏口，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怎么这位皇叔刘备得了先生您之后，怎么倒不如不请您那时候了呢？管仲、乐毅，果如是乎？迂之之言，幸勿见怪。管仲、乐毅就像您这样啊，我张昭这人说话口快心直，可能有不中听的地方，请先生您原谅。 呵，这张昭可够厉害的。他来了一个不温不凉，不软不硬，不阴不阳，软中带刺，就把孔明是连冤带挖苦说了这么一顿。对面鲁肃坐不住了，子敬气得差点站起来，脸都红了。子敬心想，张昭你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对我请来的客人这么讲话？再说也不能净讲人家的短处啊。正像那句话呀，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呢、啊。虽然你问的这都对，可是这是孔明先生不光彩的事儿，你哪有这么当面质问的？想到这儿，子敬不由得也埋怨起吴主孙权来了，您倒给我个底儿啊，您这是想干什么呀？原来是一番好意，把孔明请到这儿来见见东吴这些谋士，现在看来不是了，这是在难为孔明。你怎么让孔明出这个屋子呀？他年轻轻的，火性挺爆，一旦要有个好歹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简直子敬啊都不敢看孔明了。这时啊，那屋子里在座的谋士，嚯，一个个那个神气哟，有的把脸也扬起来了，有的把那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有的把那嘴也撇起来了，心说我们张昭先生好厉害，这是一把刀十面刃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连上带下堵了个严严实实，我看你孔明先生怎样回答。这时子敬本不想看孔明，不看也不行啊，大概这时候孔明甭说脸呐，耳朵都红了，真怪难为他的。子敬侧脸这么一看，哎呦，孔明先生平静如初，跟刚进门时候那样一样，稳稳当当的在那儿理着鹅毛大扇，一边听张昭的话，一边点着头，没抢话。这是有深沉有知识的人，等人家把话说完，人家话没说完你一抢，这等于吵嘴一样，也不礼貌啊。张昭说完了这席话，用手一理帽子上的福寿带，右手一提袍襟，左腿往右腿上一搭， 使手轻轻一捻胡须，等候孔明的回答。孔明是哑然一笑，鹏飞万里，其志其群鸟能食哉？ 哎呦，这句话虽然说的不慌不忙，它却有千斤的分量，就好像开着的油锅夸的一下撒进一把盐去，当时这集贤堂里头是一阵纷乱。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众家谋士可就议论开了。 我说这孔明回答的可太厉害了，鹏飞万里，这是指人家孔明先生自己呀、啊。就说那大鹏金翅鸟要是一展翅，就是一万里地， 其志群鸟怎能食哉？ 就是说你们这帮小鸟叽叽喳喳的，怎么能够知道鲲鹏之志呢？ 好家伙，这些谋士不让了，把我们比什么了？比一群小鸟啊， 黄莺乌鸦山喜鹊，鹌鹑鸽子老家贼。你诸葛亮这嘴也太损了，哪有这么冤人的呀？ 孔明根本不搭理这些人，连看都没看他们，他是正面回答张昭张子布。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迷粥以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 说这人要是得了重病，你得给他弄点稀粥烂饭的，先给他弄点小药，一点一点调和着，等他这个病渐渐的呀，见点起色了，恢复一些了，你这时候再补，再给他清炖牛肉吃，再给他点有力量的药，把他的病根给他除了，这人不是就好了吗？ 常言说人是虚不受补啊，这个补养啊也得贴点边有点谱，愣补不行。早晨起来二两人参，晚上四两鹿茸，再喝六燕窝，五天鼻子出血了能补死。甭说虚弱的病人，好人也吃不消。若不待气末和缓，便投以猛药后胃，欲求安保，实为难宜呀。 他说这个病人呢，气末还没有缓和呢，你就给他药剂子大大的，再加上些个鱼呀肉的，想保养他，那怎么能行啊？不单治不了病，保养不好，这个人也危险。 孔明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玄德的处境。说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寂寂刘表，兵不满千，将至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逝亡雷以及之时也。 说我家主公刘玄德那些人马呀，太少了，他就像一个很弱的病人。 新野山披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斩戒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也？ 新野小县我们待过不讲，但是那地方人太少了，粮食也不足，我家主公在那儿啊，不过是暂且容身，我们怎么能长期守在那个地方？ 复以甲兵不晚，城郭不顾，军不精练，粮不济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备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 就是说我孔明在城小、粮少、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把火烧得曹兵胆战心惊，你们偷着去打听打听去吧。就是当年的管仲、乐毅之用兵啊，也超不过他。 至于刘琮降曹，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 说至于刘表的那个孩子刘琮降了曹操，我家主公真不知道。我们主公刘备他不忍夺同宗基业，那是个大仁大义的人呢。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十万富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说我家主公这样的人呢，你们找去吧，根本没有。我们为什么在当阳败了？是我们主公看有那么多的难民，他不忍弃了这些难民，所以带着这些人走，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地。那么如果说我家主公把这些难民甩掉，那我们立刻就能把江陵拿下来。可是我家主公为了这些百姓不要江陵，甘心情愿与这些黎民一起走，这样的人哪儿找去啊？真称得起是大仁大义。另外曹操多少万人马呀，几十万，我们才多点人啊，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啊。昔日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说当年呢，这个汉刘邦跟楚霸王打仗，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最后呢刘邦在垓下一战成功，一下子把楚霸王给灭了。这垓下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沱河北岸。此非韩信之良谋乎？说这一成功，那不是人家韩信的主意吗？复信九世高皇未尝累胜。说韩信虽然有本事，智谋过人，但是他保着刘邦也不是总打胜仗，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事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与其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秀儿。孔明最后这几句话把张昭和在座的东吴这些谋士给损的是无地自容啊。说尽管这样啊，我们虽然打这么些败仗，我们跑得下口来了，但是也比那些坐着说站着讲，说起话来他比别人能力都特别大，那些夸辩之徒啊，要讲就说嘴啊，谁也比不了他。但是一遇见事儿啊，他就懵，敌人把兵马发来了，他就打算投降，不但他打算投降，他还劝他的主公一块降，这叫遇事百无一能啊，成为天下笑耳。这些个别文人呐，才招人耻笑呢，有时这些文人才误事呢。实际孔明这话就指的是屋中在座的这些人，把张昭给说的呀，那脸都紫了，紫中透黑，他本来就面似晚霞，现在呀快成锅底了，他把这头往下这么一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闷口了。张昭这一没词儿啊，屋子里这些谋士都有点挂火了，这怎么能行啊？不能让我们张昭先生的话掉在地下呀，不能让孔明问的是哑口无言呢，这得说几句呀。刺楞一挺身，在张昭下垂手坐着一人，此人是瘦小枯干，三绺胡须，年纪在40上下。只见他把双眉这么一挑，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这位说话感觉是左嗓子急溜急溜的。今日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翔虎视，平吞江夏，不知公以为何如？他说现在曹操啊，带领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已经把江夏给拿过去了，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孔明抬头打量打量说话这个人，认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是于帆。哦，于先生，曹操受袁绍以拒之兵，皆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说曹操那些兵马呀，我心里都清楚，他不过收了河北袁绍 一些蚂蚁兵，劫了刘表一些乌鸦似的人马，那算得了什么呀？有几百万也不可怕。于帆听到这儿冷笑一声，军败于当阳，计穷于下口，区区求救于人而油盐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说完了，他用手一捻胡须，把头一低，腰一猫，背一弓，围着椅子转了个圈，看了看屋里在座的这些人，他又坐那儿了。这不知道于先生是什么毛病。于先生心里头挺高兴，哼，孔明怎么样，我嘲笑你了，你让人打得那么惨，你还说不怕曹操呢，你这话说的也太大，哼， 呵，那个神气劲儿就甭说了。他以为孔明没词儿了， 哼，话不在多呀，方才我们张先生说了一大堆，不入我这几句话有劲，我看你孔明说什么。坐在那儿，他这个脑袋一个劲儿的晃。诸葛亮瞅着于帆那样子怪可笑，觉得这人挺滑稽。孔明一拱手，于先生请稍安勿躁。孔明这意思是你坐那儿稳当点，别那么摇头晃脑的，像个搬搬倒似的，哪有点文人的样子。你说我们败给曹操了，但是我家主公才多少人呢，几千人马，曹操百万之众，不管怎么说我们倒跟曹操打了，退守下口，我们是以待时机呀。不管怎么样也比你们东吴强。东吴听说曹操带百万雄兵兵进江陵，吓得你们是魂飞魄散，你们不怕天下人耻笑啊？现在看来呀，真怕曹操的是你们江东，而不是我主刘玄德。你们用嘴奚落谁呀？说说你们自己吧。嘿嘿，这位于先生啊，傻眼了。于先生后边坐着一位，把这位给气了，狠狠瞪了于帆一眼，心说你想好了没有，你没看这位是谁呀？那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咱们大谋士张昭都让人给碰回去了，想不好你瞎乐了什么呀？气得他在后边狠狠瞪了这位于先生一把，刺啦，差点把那衣裳襟给撕了。于帆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自己的好友步至步子山。此人三十几岁的年纪，细高的个子，拱肩缩背，稍微有点水是腰，这都是光拽文不劳动的结果，有点猫食扣着。他把双手一拱，啊，孔明先生，难道今天您在东吴欲效秦义之舌，游说江东不成吗？你想学战国的苏秦张仪啊，跑这儿当说客来，哼，让我给你点破了，少来这套，我们江东不吃这个，你游说啊，我们不听。子善，你只知道苏秦张仪为舌辩之士，可是你还不知道苏秦张仪乃是英雄豪杰。苏秦配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他们都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那魏强凌弱巨刀必剑之人呢。说是你不知啊，念了不少书，你只知道战国的苏秦张仪是说客，但是你不知道那苏秦张仪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呢，人家能为国为民出力，比那些个一见强硬的就害怕，一见软弱的就欺负，看见刀就哆嗦，见宝剑就躲开，比那主强多了。这苏秦张仪确实了不起啊，在战国时期他们败在鬼谷先生的门下。苏秦家住洛阳，姓苏名秦，字季子嘛，

祖国这么大，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重庆的火锅，青海的老酸奶，海南的椰子冻，西安的羊肉泡馍，哈尔滨大雪天的马迭尔冰棍。 嗯， 美食是一种神药，可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 是的，一份甜品可以让心情瞬间美丽起来，一瓶汽水可以赶走烦闷，深夜的一碗汤面能够吃到幸福和温暖的感觉，而每天一头的鲜鱼鲜海参更是我们抵御亚健康的秘密武器。 嗯，很可惜啊，这样的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马上就要全面涨价了。 是，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到岸价直供。 哎， 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订购两盒就送一只海参专业泡发杯，再送一床五斤重秋冬驼毛被的特惠。 是， 今天电话肯定是相当火爆，所以说呢，只要求大家两点啊，打进电话缩短时间，直接说出要求或者等待回拨电话给您再详细介绍。另外呢，就是如果电话占线，大家不要放弃，耐心重播。 是的，因为我们的活动时间就是只有五分钟，所以可以说是转瞬即逝。那么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此刻呢就公布给大家，您要是吃过这款海参的，或者是送礼有送海参的需求的，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呢，统一都是三天之内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您再付款。 没错了，提到鲜鱼鲜的海参呢，我们主持人可以说每一个都是代言人。 嗯， 首先呢是主持人自己吃， 对， 然后是买给家里的老人呢、孩子啊吃，再者就是亲戚要代买的。 不错， 所以呢这一次涨价消息出来之后，我们光本部主持人就消化了将近500盒呢。 是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做海参是比较了解海参的，一些海参的养殖环境啊，包括到养殖过程，所以呢即便这款海参长得不好看，我们依然选择，因为我们要吃的是营养价值， 对， 野生的，这一点就足以秒杀所有的海参。 嗯，是的，深海自由生长，自己觅食，躲避天敌，强身健体，这每一头的鲜鱼鲜海参都是大海里英勇善战的勇士，而海底人参八珍之一又赋予了它隆重的营养色彩，每一次推荐都是火爆。今天是涨价之前最后一天，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盒200克的干海参只要699元， 是， 订购两盒还要再送到298元的海参焖烧杯，680元的秋冬驼毛被。看到此刻4007106108 4007106108电话已经是全面满线的状态了。 是的，手机尾号85142903050都是最新成功订购的，而且都是订购了四盒的，感谢大家。4007106108 4007106108。再次跟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说一下，今天呢是最后的机会，可以享受到到岸价，享受到双节特别优惠。 嗯， 明天开始所有的海参都要上调到799一盒。 对的， 而且呢焖烧杯加上驼毛贝的特惠您是享受不到了。 哎，是的，来看到尾号是9003的朋友就说了，家里吃海参5年时间，孩子4岁，特别喜欢吃海参蒸鸡蛋，土鸡蛋香加上海参的鲜美，拌个饭孩子能吃一大碗，4岁就长到1米1了，别人都羡慕得很呢。 哦，嗯嗯。 还有8494的朋友说，人到中年力不从心，很多时候呢都感觉到很疲倦，吃海参不是为了自己的好身体，是为了自己不倒下，能继续扛住这个家庭的压力。 你看啊，人到中年我们往往会发现现实跟压力中间我们的选择更狭窄，但是您要知道，身体就像是大楼的地基，我们要好好呵护，有了好身体才有机会去选择。而野生海参当中的各种营养元素都非常全面， 对， 比如海参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等等。 嗯， 所以我们才建议大家把滋补融入到一日三餐。 是的，今天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吃一头海参15块钱的花费家家花得起，而且呢为了让您更好做，我们特别赠送到海参泡发杯。但是没有办法，海参涨价的消息我们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通知了， 是，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可以享受到优惠，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699元一盒鲜鱼鲜野生海参，订购两盒半年装，不仅送焖烧杯，还有5斤重的秋冬驼毛杯免费赠送。错过最后的一分钟，对不起，优惠就全面取消了。 所以说4007106108 4007106108，大家抓紧时间，错过今天就要多花100块一盒，而且也没有又送焖烧杯还送驼毛杯的特惠了。 是的， 4007106108，每天10几块钱，孩子、老人、中青年享受到海参细微的无形呵护，就在最后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官名，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薛宗薛敬文在东吴有个外号叫薛矮子，个儿不高，高了下也就是五尺来高吧，横了下呢有四尺来宽，再添个尺八寸的呀，躺着跟站着一边高。敬文有话就请讲吧。 孔明先生，那你以为曹操曹孟德是何如人也啊？ 这太简单了。孔明一想，还用我回答吗？曹操是汉贼呀。敬文何必多问。 非也，公言差矣。汉代历传至今，天数将终，我看今日曹公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人皆归心呐、你主刘豫州不识天时，强与豫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 说完这两句话，薛先生直喘，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孔明先生听到这儿生气了，薛宗怎么会能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呢？人生于天地之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薛敬文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事共戮之，臣之道也。说你是汉臣呢，你要讲讲忠孝。现在你看见不臣之人，像曹操这样的汉贼，怎么办？你得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把他杀了，你这才算为臣之道。今曹操祖宗刀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曹操忘了本了，他家世世代代吃着汉朝的俸禄，他应该很好的报效。可是他不然，怀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天下人没有不气愤的。凭你薛敬文怎么能够说以天数归之呢？你这不是无父无君的话吗？冲你这个话是不足以御语，请勿复言。别说话了，在那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孔明这几句话说的薛宗就觉得这右边半拉膀子有点发木，这右边的嘴角啊有点要歪，心头一阵突突乱跳，心率加速了。他赶忙一低头坐那儿，再也不敢言语了。这时由薛宗的身后站起了一个人：孔明先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还是相国曹参之后，你主刘豫州虽说是中山靖王的苗裔，却无迹考察。眼前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知习范雎之夫，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说曹操虽有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可是他是相国曹参的后代，名门之后。刘备是怎么回事？都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以什么做考察呀？以什么为依据呀？我们知道的，他不过是个知习范雎之夫，就是编席卖草鞋，他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孔明一见说话这个人年纪不大呀，白净面皮，细眉俊目，穿着也很整洁， 说话也蛮斯文。哦，原来是他，孔明认出来了，此人姓陆，名纪，字公济。阁下莫非就是袁术作奸淮局之陆狼乎？孔明给他来个以牙还牙呀，这个小伙子话说的有点太过了，不应该这么讲话，他这是等于羞辱孔明先生。可惜你这么大的南阳卧龙啊，你保了刘备了，刘备是个卖草鞋的，人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嘛，刘备出身太低了。孔明真生了气了，所以还没等回答陆绩的话，就先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淮局陆狼，挨着孔明坐着的不是鲁子敬吗？子敬这时候啊，气得脸也白了，眼睛瞪得一边大，谁说话他就看着谁。子敬生什么气？你们也太不像话了，这哪有半点待客的样子？这个说完了那个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陆绩一说话，子敬回头正看，孔明用手一指，说你是袁术作奸淮局的陆狼吗？子敬站起来了，他给作证，啊，对对对，孔明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偷橘子那个陆绩。哎呦，当时这集贤堂屋里头啊，哗，全乐了。感情孔明先生也知道陆绩这段故事。这袁术席间淮局是怎么回事啊？陆绩家住淮南，袁术在淮南称霸的时候啊，他不是得了一颗玉玺吗？就是孙权他哥哥孙策为了跟袁术借兵，怕人家不借，把玉玺押给袁术了，他这才把人马借走。袁术得了这个玉玺之后，他就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怕没基础啊，他就经常啊把淮南这些个名士啊请到他家里来，名为座上客，实际是来商量他称帝的大事儿。当时陆绩在淮南也很有名气，不过陆绩家里都很穷，父亲死得早，老母在堂，母亲还多病，都知道陆绩是个孝子。有一次啊，袁术请客，把陆绩也请来了，吃喝完毕之后带茶，在这喝茶当中啊，从人们送上几盘橘子来。陆绩一看这橘子，当时有点呆了，怎么回事？感情他母亲现在正在病中，这个病人呢就保不齐呀、啊，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母亲跟他说想吃橘子，这下可把陆绩给难住了。因为当时啊，那个年代那橘子树橘子园很少，吃橘子吃不着，陆绩还没钱，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袁术行啊，他是这一方的霸主啊，结下橘子来也得先给他送来。陆绩一看，我怎么能吃这橘子呢？我妈想吃这东西还吃不着呢。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偷了四个橘子，揣哪儿了？搁袖口里了。早些年古代年间，那人的袖子都肥都长，肺布置的呢，那两个袖管啊能钉四个面袋使唤，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袖口里头一塞，他就把这橘子搁袖口里了。袁术没看见，等谈完了话送客人的时候往外一走，不是都得拱手而别吗？陆绩呢，他年龄小，他给袁术一拱手给拾了个礼，就在一拾礼这时候，奔奔奔，那几个橘子由那袖口里都咕噜出来了，从此得名淮橘陆狼啊，淮者揣也，怎么也比那偷好听啊。母亲有病想吃橘子，你可以跟人家要吗？干嘛人家看不见时候你拿呀？实际就是偷。所以今儿孔明啊，当的一下就把陆绩的底给揭了。陆公绩呀， 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今乃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为吴君，而且也是灭祖，不为汉室之乱臣，也是曹氏之贼子。曹操虽然是曹相国之后，可是现在他变了，专横霸道，欺凌君父，他不单目中无君，而且他也灭了祖了，不单他是汉室的一个贼臣，他也是曹家的一个逆子。我主刘禹州堂堂帝胄，乃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计考呢？我家主公啊，那是皇帝查了家谱，按着辈数排下来的当今之皇叔，响当当，一点错都没有，比曹操强多了。就是那汉高祖，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呀。我主刘禹州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呢？汉高祖刘邦啊，他出身是个什么人物？亭长，等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地保吧。可是他创立了汉室天下。刘备刘玄德虽然卖过席子，卖过草鞋，这不寒碜呢，靠手艺吃饭呢，没偷没抢啊，比在席间偷人家橘子那个主不强吗？我看陆绩，你乃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别看你陆绩三十来岁了，你还是个小孩呢，你呀，没有资格与高明人士谈话。一边坐着，陆绩臊的那脑袋没法再低了，一声也不言语了。旁边他的朋友严俊严曼才火了，你再怎么火也得注意点身份呢。严俊顾不得这些了，他冲着孔明直嚷嚷，今天我听孔明所说，皆强词夺理，尊非正论，不必再言了。请问孔明先生，你治过什么经典呢？严俊这几句话，与其说要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喊出来的。他一边喊着一边还过来了，站到孔明先生的跟前，把腰这么一插。孔明一看，你要干什么？你还像个读书人吗？孔明先生是手里的鹅毛大扇点了点头，你在哪儿坐着来着？坐那儿去。因为什么呢？礼尚往来，你站到我跟前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得站起来回答你，这又何必呢？有话坐下好讲吗？严先生难道说想要动武吗？你想要打仗啊？问的严俊无言对答呀。不是，我就这嗓门，请孔明先生见谅。这倒好说，寻章摘句是指俘虏也，何能兴当立事呢？且古更新伊尹、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既有旷夫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至何经典呢？孔明说呀，寻章摘句呀，那是俘虏作风，兴邦立业的人不一定那样。古代的那位伊尹大贤人曾经种过地，可是他福保成汤六百年，姜子牙在渭水钓过鱼，可是他保周朝八百载，张良、陈平、邓禹、耿弇，这都是有名的志士，他们都有才华，但是平生并没有写出多少书来，其一小书生区区笔砚之间，蜀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就是那些玩弄笔墨、咬文嚼字儿的酸乳文生，能跟这些大贤人比吗？严俊也没词儿了。这时在座间有一人正在碾然怒视，用手捻着胡须，瞪着眼睛瞅着孔明。此人生气了，认为孔明年纪轻轻的 太有点藐视人了，合着江东这些谋臣一个都没放到他的眼里。他难倒一个，问倒一个，问倒一个，难倒一个呀。那你说我说不说句话呢？这个人在心里头暗暗的盘算，因为我跟孔明的哥哥诸葛瑾相交甚厚，我本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当着这么多人难倒孔明，那样做我也对不起他家兄长诸葛瑾。可是这个年轻人也太狂妄了，合着我们东吴这些谋臣都没放在他的心上，这怎么能行啊？你把我们都给卷在这儿了，我们待会儿怎么从这门这儿出去呀？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能不说话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孔明先生，我有一言，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孔明一看，原来是程秉程德叔，程老先生。程德叔身高在八尺开外，年纪接近花甲，生的是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头戴银冠，身着锦袍，老先生有点派头。今儿个跟孔明一说话，带着一点训教的口吻。孔明先生，我觉得公有点好为大言呢，未必真有实学吧？孔师为儒者所孝耳。根据你这个年龄，你能念多少书啊？你能有多厚的书底子？你就爱讲这么多的大话，你不怕念书的人笑话你吗？孔明先生挺为难的。为难什么呀？他知道程老先生是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而且又是个长者，很想给老先生留点面子。不过转念一想，不行，孔明今儿是打定主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跟我客气，我绝对谦虚，你要是说话带刺儿，我就狠狠地挖苦你几句。现在程老先生提到儒者了，提到这个念书的人了，儒者也有区别呀。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务事择吉当时，名留后世。若负小人之儒，唯物雕虫，专攻汉末，青春作赋，好守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呀。您不是说书念的多和少吗？那个君子儒生啊，他是忠君爱国，守正务邪，造福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这些人是死啃书本，知乎者也，纵然下笔千言，遇事一点办法也没有，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你的文章写的再多，诗词歌赋全懂，有什么用啊？汝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复万言，亦何取哉呀？孔明说这杨雄啊，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词赋家，他的文章写得最漂亮，可是后来呢，他保了王莽了，最后落得由打那小格子上头朝下跳了楼了，摔死了。像这样的小人之儒，他纵然一天能写出一万言来，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程老先生，我不知说的对呀，是不对。程德叔站在那儿，这张老脸呐，都紫了。自己后悔了，我不该跟孔明过话呀。你说这场我可怎么收啊？ 旁边有他两个学生，一个姓张叫张温，一个姓骆叫骆统。这二位看程炳、程德书太难过了，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是一起拱手，刚说了一个字孔，还没等叫出名字来呢，就听厅堂门口这儿有人大喊一声，列位先生请了，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待，非敬客之礼。嗓音十分洪亮，随着这话音腾腾腾从外边走进来一员老将，须发洁白，发似簪冬雪，须如九秋霜，头上戴着绿缎子扎金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剑。这位老将一进来，当时这厅堂里是鸦雀无声。老将军几步走到孔明跟前，深识一礼，孔明先生，我乃是一武夫啊，我不懂文采，可是我常听人说呀，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先生的金石之论何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权拒曹啊？孔明一看这位老将军好威武啊，将军尊姓大名？子敬这时赶忙过来给孔明先生引荐，说此位老将军乃是我东吴管粮官，姓黄名盖，字公父。哦，孔明先生打一进集贤堂坐在这儿，就看窗外影戳戳的有个人影子走来走去，感情就是老将军黄盖。等这些谋士一问话，孔明一回答，他越听诸葛先生的话呀越有滋味。孔明啊一番话把老将军黄盖给说住了。哎呀，这个人呐，不光是口才好啊，人家是有远见卓识啊。我得跟我家主公说一声。黄盖跑到后边告诉孙权了，说不得了了，孔明先生太能讲了，此人不单能言会道，而且有真才实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啊，人家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眼看着咱们江东这些谋士就要难堪了，主公啊，您得赶快给他们找个台阶下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啊一番话把老将军黄盖给说住了。哎呀，这个人呐、啊、不光是口才好啊，人家是有远见卓识啊。我得跟我家主公说一声。黄盖跑到后边告诉孙权了，说不得了了，孔明先生太能讲了，此人不单能言会道，而且有真才实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啊，人家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眼看着咱们江东这些谋士就要难堪了，主公啊，您得赶快给他们找个台阶下呀。孙权一听赶忙告诉老将军黄盖，你快去找子敬把孔明先生请到议事堂，我跟他见个面。这么着老黄盖回来了， 所以他闯进屋里来才说了这番话，然后告诉子敬说主公已经酒后多时，请孔明先生一见。老黄盖的话刚说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是钟点齐鸣啊，文武都得到。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听到了钟点声，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哦，先生先生先生，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我等前去伺候，请请。一个个把头一低，把手一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您也去吧，主公请您呢。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刚走到二门这儿，门口这儿站着一人，谁呀？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您想他怎么露面？诸葛亮是他弟弟，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所以呀，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啊，贤弟。孔明一看，哎呦，大哥，见兄长赶忙施礼。诸葛瑾用手相搀，兄弟啊，你来到江东怎么不上家去呀？你嫂嫂一直惦念着你，我们往南阳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信，说咱们家搬了，到底搬哪儿去了谁不告诉，你也得告诉哥哥一声。兄长啊，我没得出时间给您写信，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那当然了，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我是有公事在身，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应该是先公后私啊，请兄嫂多多见谅。嗨，这倒没什么说的，自己兄弟，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吴主请我一见。哦，诸葛瑾点点头，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兄弟，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请请。哥俩一拱手，亲兄弟，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诸葛瑾走了，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嚯，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枪手、银枪手、大刀手、藤牌手，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称得起是甲胄生辉，刀枪越眼呐。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悄悄地告诉孔明先生，先生啊，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是啊，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孔明一听又来了，这都第三回了，子敬你这是怎么了？孔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由打里边接出来了，众礼相待，是将接相迎啊。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孔明先生举目一看，哎呦，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啊、见孙权好威风啊，好魁梧的相貌。孙权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紫然，眼珠是绿的，胡子红的，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 头戴一顶冕旒冠，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这冕旒冠不是只许皇帝戴吗？在宋朝以前呢，皇帝可以戴，诸侯大臣都可以戴。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那么这冕旒冠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呀，就在那旒上，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皇帝呀，十二串；诸侯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人家孙权是一镇诸侯啊，理所当然是九串珍珠啊。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那金线掐银线绣，绣出来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束八宝带，宝蓝色中衣，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孔明一看孙权这个人性格十分刚毅，这人呢是只能击不能说。孔明就打定主意了。这时子敬上前引荐，孔明过去一十里，孙权是顶礼相还呐、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说先生英才盖世，我早想一见，今日能在此相遇，乃众谋之幸。孔明微微一笑，一拱手：“孙将军，您过奖了。两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请。”把孔明让到屋里来，孙权秉正归坐，上垂手，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对不起，都在旁边那儿站着呢。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撇儿辣嘴，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坐在那儿，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包括那么大的卢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落座之后，孙权可就问了孔明先生：“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孔明摇了摇头：“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寡呀，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哦，那么先生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哎呀，孔明听到这儿抬头想了想，旁边的子敬那心奔就提起来了，他直看孔明，心里说：“孔明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实话。哎，走到门口这儿，我可还嘱咐您来着，由一下船我就说这档子事儿，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您要回答好啊。”鲁肃这些表情孔明都看见了，他装没看见。只见孔明想了一想：“哎呀，孙将军，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大约有100万吧。”嘿，卢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心说：“好啊，孔明，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你怎么实话实说了？我全白嘱咐了。”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瞪也白瞪。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根本不看。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号称雄兵百万，恐怕 有诈吧？啊，将军，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没有诈，可以清清楚楚的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我给您算，您听听。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不错。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又收了袁绍50-60万人马。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又招收了20-30万人马。得过荆州之后，他又得刘表人马20-30万，以此累计呀，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方才我说100万呢，不瞒将军，我恐怕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我怕把你们吓着啊，所以我少说了。哎呦，把子敬气得心直跳啊！他轻轻一抬手啊，一瞪孔明的衣裳襟，心说：“先生，够说了，您别再往下说喽。”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掸，啪，把子敬手给扒拉开了。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就手把那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嘿，好！子敬一看，刚才给我个旁脸啊，现在给我个急拧，更麻烦了。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也都白费了。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他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曹操的部下战将，您说能有多少？”“哎呀呀，孙将军，曹操手下的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足有2000多人。”孙权用手一捻胡须：“孔明先生，曹操今日既然平了荆襄，得过九郡，您说他会不会还有什么远图之心呢？这意思，他想不想取我的江东呢？”“哎呀，孙将军，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您看，曹操如今兵进江陵，水旱两路闸下连营300余里，他陈兵百万，虎视眈眈，您说他不为取江东，他要干什么？正想要取您的东吴啊。”“哦，孔明先生，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是打呀，我是怎么办？”“哎呀！”听到这儿，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孙将军啊，亮有一言，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我愿闻高论。”“将军，当初天下大乱，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曹操人马众多，势力很大呀，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已经弃新野都来到夏口了。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能打则打，要是按我的想法啊，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北面称臣，您就降曹算了。”哎呀，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子敬站那儿一听，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聚曹，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那么您劝仲谋投降，为什么刘豫州不降呢？人家孙权问的对啊，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你们怎么不降？孔明一听，哎呀将军呐、啊，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啊，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田横自立为王啊，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乃堂堂汉室之肉，天下人人皆仰望，他怎么能降曹呢？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还可以，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真是岂有此理。啪，站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把孙权给气走了。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是一阵沈笑，就是讥讽之笑哦。主公走了，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给孔明站班呢？算了吧，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有打这议事堂全出去了，武将也都走了，这么大个大堂啊，只剩下孔明和鲁子敬。子敬简直是气糊涂了，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呀嗡嗡直响，嚷嚷的一劲耳鸣，是连生气带上火呀。等人都走了，他站到孔明的面前，孔明先生啊，哎呀子敬你还没走啊？子敬这气，我再走了你一人坐这儿不嫌闪得慌啊？啊，行了，你赶快回馆驿吧。孔明愣了，怎么了？你干嘛催我回馆驿？回去收拾东西，我给你准备好那条小船回你的下口吧。你，我跟你怎么说的，在我主公面前不要提起曹兵兵多将广，连连嘱咐您3次，可你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把我家主公给气的，这就是看我呀那么老远把你请来了，给你留了好大的面子，不然刚才我家将军就会把你骂出去，你的脸往哪儿放，真是岂有此理。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啊，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祭坟。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呐、啊。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是给我准备好船了吗？

家乡。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 北京，北京祥康 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我们力求啊把这个节目啊使大家呢比较规范的啊比较系统的把我们的知识呢啊做以归纳啊，这样大家呢一个是啊容易理解，好理解啊，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运用啊在学习当中就是非常线条非常清晰啊。前一段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特别是这结合着季节养生啊，这个养生也分多少种。那我们这档节目有什么特点啊，大家在这方面啊要有所啊理解。说咱们这档节目啊它的特点我也跟大家这个说说啊，咱们这个养生保健是结合着季节啊，它要随着啊一年吧，春夏秋冬，那着这个啊春天，春天是什么季节啊，这个季节的啊气候特点是什么，根据这个季节特点然后怎么去啊调我们的寒热呀啊，调我们的阴阳啊，调我们的饮食啊啊，调我们的运动是吧，运动方面的问题啊，运动的时间呢，运动的长短呢是吧，掌握的啊程度啊啊，这都不尽相同啊，是随着这个季节。为什么让大家呢跟着我们这个感觉走，就一年下来春夏秋冬。那么中医呢讲呢，细致的讲它是5季啊，我们前面跟大家也做了介绍了，中间有一个长夏啊，就是在夏季啊和秋季中间，那又有一个呢长夏。这长夏呢可能许多人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太多，这是根据中医啊五行啊分属对应5个季节，五脏嘛，心肝脾肺肾啊，所以对这个脾把它立为了后天之本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养生保健也好，抓健康抓康复啊，都要抓什么呀，哎，都要抓基础的是吧，重要的关键的啊，抓根本源3个字儿。那这个本呢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长夏，也就是啊这个长夏怎么界定啊，实际上中医啊对这个脾啊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呢啊脾为后天之本啊，居于呢人体的中焦啊，一年四季都应该啊养脾胃。另外就是说啊，这个长夏呢怎么去界定这个时间，按照我的理解啊，脾主运化水湿，那就是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雨季最集中的时候 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七下八上，是吧？是一年当中啊，这个雨季最集中的啊时候。这个脾对应这个季节啊。另外再说呢，那、啊、再说从另一个啊界定的时间来讲，那就是什么？暑伏，大家都知道，热在三伏，在伏当中，大家知道有一伏是立秋之后的，还有一个伏。啊，根据我们的观察，脾主运化水湿，湿啊就在自然界上湿气最重的时候。什么叫暑热呀？又有湿又有热，如上蒸锅呀，桑拿天啊，这北方人特别不适应，是吧？憋得上不来气呀、啊、什么精神不振呐、啊、乏力呀、啊、不思饮食啊，很不舒服吧。哎，这个季节。所以我们把这个呢跟大家把点清楚了。哦，我们讲的这个它来源于传统的啊祖国的这个医学这个理论啊。另外我们讲养生，它是随着这季节啊来养的。为什么我们说了我们要为大家的健康要保驾护航？如何保驾护航？是吧？人在这个自然中当中啊生活生存啊学习工作。那么我们说啊，人得病主要分成啊内因和外因啊。这个外因是指的什么？就指的这个自然气候，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了。主要讲的这个季节气候当中容易使人得病的这些邪啊。比如说中医规定了啊，外部使人治病的有几种呢？有六种啊，称为呢六邪。六邪具体的是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呢在我们一年四季当中啊都会呢存在啊，但是每一个季节还有所不同。那风呢就甭说了，一年四季啊是都有。说夏天有没有？夏天也有啊，过堂风，下了雨之后又有风又有雨又有雹子啊，是不是啊？但是呢在这四季当中啊，以风为主的中医把它定位在春季啊。有句话说嘛，啊，春风吹又生嘛，是不是啊？这作诗往往有这词儿，就是把这个风啊定为个春季啊，把这个呢啊寒定为呢冬季，暑啊火呀定为夏季，燥呢就定为呢秋季啊。马上天气凉了啊，有些人啊阴虚火旺的人不舒服了，还有呢脾燥的人不舒服了。那、啊、为什么呢？阴虚啊，阴虚就是干了啊，阳为火啊，阴为什么？阴为水啊，阴虚就水少了啊，水少了人们就干呢，哎，就表现出干的一些症状啊，比如眼干呐、口干呐、鼻干呐、咽喉干呐，是吧？皮肤干呐，是吧？手干呐、脚干呐等等一系列，哎，这为燥啊。所以说呢，每一个季节它有不同的气候特点，这些季节气候的特点我们每一个人应知应会。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生活学习和工作，你对这个环境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光认识还不行啊，还得有一个呢相应的对策。就说一年四季都有风寒暑湿燥火，说为什么会把它称为邪呢？为什么把它称为六淫呢？这是有一个界定。这个界定是什么呢？使人造成疾病，这些包括啊风寒暑湿燥为邪。说不造成人疾病的不称为邪。说它的界定我们要一个清楚，治人病 使人患病了。也同样的一个风，我们就说吧，一般人们承受一级风、二级风，这个挺舒服的。又是三级风、四级风，有些人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从舒服来说，从呢发病来说，就有的人，一受到风坏了，马上就打嚏喷了，就咳嗽了，嗓子发紧了，嗓子眼痒痒，一痒痒就咳嗽了，什么叫风邪啊？旁边跟他一块出行的人、一块生活的人、一块工作人，人家没事儿，没事儿的就不能称为风邪。你说在一个环境同时承受的这个风风力程度那是一样的那么没有造成疾病的他也享受到这个风了，但是呢不称为风邪这回我们就清楚了。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了解了这个六邪，就明白了人得病。我们现在讲的是外部的环境外部使人造成疾病的这个主要的其他的使人治病的外界的还很多，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空气的污染，是吧？装修以后的什么甲醛，这些都是外部的。还有呢，人类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污染了，破坏了呢臭氧层，太阳特别毒，缺乏紫外线的这个屏障辐射到人体，那这不也是外界的吗？紫外线照射我们就说外界的很多。也就是我有一句话，防不胜防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主要讲的结合着四季养生。四季养生的特点就是结合不同季节它有不同的气候特点，是吧？围绕着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了。在这一阶段上当中，前段大家听的这些节目都是讲的这个夏天，是吧？和这个呢这个长夏新的夏天是要养阳，是吧？要通阳，是吧？是讲这方面讲到呢这个下雨，是吧？我们要讲到呢是吧防湿特别是立秋之后不要贪凉，不要着凉，也不要着雨。这时候不仅注意是吧不能来临，而且晚上还得注意，是吧？好容易凉快凉快吧，是吧？开着窗户胃口是吧肚子也不盖，这不行了，这个你要盖上了，是吧？你不盖着凉了肚子疼，一肚子疼一拧坏了跑厕所闹肠胃炎了，喝着呢闹那肠胃性感冒这就是季节特点形成的这个疾病的特点。所以我们把这个季节容易得的病跟大家都说了，容易得什么？就容易得肠胃炎、肠胃性感冒，这就清楚了什么叫保驾护航。到什么时候容易发什么病，是吧？它是怎么发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防，怎么去防？看看自己的舌头，发现舌头哇你舌苔很厚都是白的，这甭问了受湿了这就是湿邪。这一段就是脾当政五季养生就相当于一个世界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轮流主持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事务大家知道了，这个五脏呢比那个还规范，是吧？比那个还固定比那个还专业。他为什么要主持？他对应这个季节。五脏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器官，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各脏之间有生理的联系，有病理的影响，所以每一脏它牵扯着全身的一些系统和功能， 啊，这就明白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十一年寒来暑往，历经风雨雪霜，十一载辛勤耕耘，收获硕果健康。值此北京祥康十一周年之际，让家人们欢聚一堂，学习养生知识，掌握健康方法，交流康复经验，畅谈心得体会。拉拉家常话养生，记得9月16日在厂桥店举办十一周年庆典活动，上午9:30开始，诚邀家人们回家团聚。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您好啊，雷老师您好啊。 哎，您好啊。 跟您交流一下，我就是那个听您广播以后 啊 我就买了两本书。 哦， 就是买的茶、买的酒，就是喝以后做您这个三不曲五不操。这泡酒推肚子晚上您那一套吧， 啊， 天天都做，不间断的做， 不简单。 我现在那个好， 你原先什么都不好， 就是、咳嗽， 咳嗽， 那个鼻炎也好了，也不感冒了。 哦， 那孩子也喝茶。 哦， 也是别人都感冒，他也不感冒， 多好。 啊，跟您说一下，那酒也挺好的。 您怎么弄的？ 我反正就是也喝也抹。 哦， 反正那磕了胖了磨啊也管事儿， 是吧？ 你说眼疲劳啊。也管事，没磨上、 哦、 特别是那口腔，那口腔你要是发炎了或者是牙，我那牙老活动、但是也不弹也不掉，就因为老含着这酒。我就是简单说这么多，我就怕您时间不够。 哎、 啊、 好的， 就说那个问题了 啊，说问题吧。 就是那个那孙子的大脚石头那个指甲，往肉里头抠着长，还有我呢是小便里头有泡沫， 啊、 还有我一个，我那个百会，您告诉我不就天天揉吗？ 对， 现在倒是没什么坑了，反正 呵，不简单。 嗯、 您这个尿里有泡沫，您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糖尿病有15-16年了。 现在有明显的并发症吗？ 别的并发症还没什么，心脑还可以了。 哦，您这个咳嗽鼻炎有多少年了？ 有鼻炎有30-40年了。 我家我有历史了。 啊，就是原来睡觉老是张着嘴，好了以后就闭上嘴睡觉了。您给我解释解释。 行，您听着我给解释、好吧？ 哎， 好的。这个我们刚才大家听见了一个病情的变化啊，我们很多人有鼻炎，鼻炎现在发病率是很高的，特别是呢过敏性鼻炎 啊 一个是我们自身的原因 啊 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空气的原因 啊， 所以我们把原因跟大家说清楚了。很多人的鼻炎是怎么得的呢？多数人是因为感冒，感冒好了以后，感冒的时候打嚏嗽呢，鼻塞呀、流鼻涕呀、这些症状，后来感冒好了，鼻炎落下了。患上这鼻炎呢，它的害处啊非常的多，不仅仅是您说的那个晚上睡觉啊必须张着嘴呀、又不气儿喘不上来呀、张着嘴呢会口干呐，啊，这都是表现。实际上呢，我们这鼻炎它的危害性在哪儿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鼻呢。啊，是我们的肺的窍。 哦。 哎，所以我们一旦我们鼻子发炎了，鼻部里边是吧，鼻炎了，里边有细菌啦和有病毒了，正好这个口你吸气的时候会把它吸进我们的咽喉气管、支气管、肺。所以说这个病的病根危害性不仅仅是、喘气不痛快、张嘴口干，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说现在医学上测定，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疾患有80%是由于我们的鼻炎所引起的。 哦。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你解释呢？我们交流的目的不是说哎呀你这道方法怎么那么好吧，是吧？我们通过这个呢和大家交流啊，在普及我们的一些 啊，养生保健的知识，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一旦有了鼻炎，别把急性的鼻炎给转成慢性的，否则它的危害呢是特别的大。 啊， 哎，比如刚才说的你孙子，你孙子多大年纪了？出现这个？ 我孙子30多了。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那么为什么指甲往肉里抠着长？哎，现在我们找这些书啊，找不着它的原因。 啊， 但是在临床啊，这种现象还不少。 啊， 所以我经过四十多年，这个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指甲是什么？指甲是肝，肝主啊，指甲。二一个肉呢，是归脾管。那么等于呢，直接往肉里长，这不是肝就欺负着脾了吗？所以我们用这名词叫什么呢？叫肝克脾，就说肝强脾弱，直接呢往肉里抠着长。我们弄懂了这个意思以后呢，我们就坚持泡脚。泡脚完之后按什么呢？按我们的太冲穴。哎，疏肝理气，降肝火。哎，他就不再欺负人了。啊，你像这个情况，平时什么脾气急，经常是肝克脾，最后表现在我们大脚趾指甲上。啊，这样怎么办呢？我们去泡脚，啊，泡脚，然后呢，做这个肝经的太冲穴、行间穴，疏肝理气、降肝火。二一个呢，增强脾的功能。去增强脾的功能呢，是吧？我们可以按，膝盖下面两头小侧，另外可以推肚子，这样慢慢的呢就会好了。大脚趾发生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啊，它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头，所以说这方面要提醒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释了。那么第二个什么问题啊？ 就那泡沫那尿。 这个有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史啊，虽然说啊你没有明显的并发症。什么眼睛啊，末梢神经炎呐，是吧？ 这还都没有。 哎，什么冠心病啊，是吧？这个还有什么头上的一个中风啊，血管方面的疾病没有。但是记住，我们的糖尿病在临床上有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所以说呢，您这个小便出现了泡沫，这就说明了。肾四二便就是我们的肾出现功能的紊乱和降低了，出现故障了。所以我建议您呢去验验尿啊，看看我们的尿呢有没有蛋白，是吧？有多少蛋白，明白了吧？ 我去验过了，他说有一个蛋白。 哦，还不多。所以我们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记住保护好我们的肾，因为这肾呢是先天之本，主宰着我们的生长、盛衰、亡。所以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肾的寿命关键就在于什么？肾小球。如果它的机能保持着旺盛正常，那么这个肾的寿命就长。如果一旦肾小球经常出现，而且数量很多，那说明呢，再把我们肾的寿命再减少和降低。所以这方面呢，您要经常做什么呢？做这个脚心的肾的反射区， 就涌泉穴是吧？ 对了，还有太溪穴啊，好吧。从饮食上还是要注意，尿病患者一定要多喝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尿里有糖，我们的血里也有糖啊，所以我们的血管也好我们的肾的血管也好，都拿糖水泡着了。所以我们要多喝水呢，可以把它稀释。最大限度呢减少这糖对我们机体的组织器官的损伤，避免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好吧，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好嘞， 有时间咱们经常交流啊。 好嘞， 再见。 好嘞，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